清楚。 经典九六九，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 经典九六九，就是爱经典。 天地之间还有真爱， 看

唱着那古老的歌谣，歌声随风飘，飘到我的脸上，脸上淌着泪，像那条弯弯的河水，弯弯的河水流啊，流进我的心上。 是非恩怨随风浮，烛一笑聚散。